最权威的医学专家，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，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， 现在北京健康中心，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，权威发布，敬请聆听。 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，我是李凯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，也是邀请到国家注册营养师刘晓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，在十一假期期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营养方面的话题。首先欢迎一下晓楠，你好。 啊，李老师好。 嗯，您看北京的这个十一哈，秋高气爽，而且金秋十月呢，也是北京的水果，其实也不算是北京水果了，全国各地的水果哈，秋天也是丰收的季节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就在假期期间啊，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水果方面的话题哈，尤其对于一些糖尿病患者来说，吃水果到底能不能吃？您先跟我们科普一下，就是在糖的分类当中，果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分类？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和特性呢？ 好，这个果糖啊，它和这个我们说的葡萄糖，它们属于一类，叫做简单糖。 嗯， 就是说它很容易被我们身体吸收。 简单糖是吧？ 简单糖 还有复杂糖吧？ 复杂糖，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个主食里边的淀粉就是复杂糖。 就是复杂，就是像比如说吃的白米啊、白面啊， 对对对， 那些糖是吧？ 这些糖都是由无数个简单糖构成的。 哦。 然后呢，这个果糖和葡萄糖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说到葡萄糖，就是我们说的血糖，就是这个葡萄糖。 血糖是葡萄糖， 就是、血中的葡萄糖。 嗯， 这个果糖呢，虽然它是简单糖，它和葡萄糖有不同的地方是，它不会直接升高血糖。 它不会直接升高血糖。 对对、 哦， 所以呢，这个对于糖尿病，朋友们来讲呢，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。从这个方面来讲，它对血糖的这个稳定性还是比较好的。 但是我经常会听到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，他们也不敢吃水果，比如说夏天的时候，他们特别喜欢吃西瓜哈，都认为西瓜这个糖含量特别高，不敢吃哈。它这个既然不影响，比如说像血糖的升高，为什么也有人不敢吃呢？ 是这样的，就咱们的水果里啊，它不仅仅只有果糖 啊、哦， 它也有葡萄糖， 也有葡萄糖， 也有蔗糖。 哦，就是说水果当中的糖的这个含量、含的成分 对 不一样是吧？ 有不同种糖，但是果糖的比例有的时候会相对高一点。 嗯， 而且果糖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呢？它甜。 嗯， 它要比我们吃的那个白糖，要甜很多、 嗯， 大概是那个甜度的1.5倍左右吧。 就是口感上觉得甜是吧？ 对对对。 但是它的升糖的这个能力其实 升糖能力要不像那个葡萄糖直接去吸收去，对，是这样。然后呢，这个果糖虽然说它不会直接去升高我们的血糖，但是它会有一个特点什么呢？它会在我们肝脏中代谢。 嗯， 如果你那个果糖摄入的量超标了的话，它会让我们的肝脏合成的脂肪会更多一些。 嗯 嗯。所以可能有利于发展成这种非酒精性脂肪肝 啊，就是有利于，其实应该算是容易发展成为脂肪肝哈。 对，是的。 其实我们正常的这个糖应该是在哪儿代谢呢？ 正常的糖是这样，我们要把那些复杂的糖先把它给这个切割成这个简单糖， 切割成简单糖。 对，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个淀粉里边，它这个淀粉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糖，你要把它先给它切割成这个最小的单位葡萄糖，我们才能吸收。那吸收了这个糖之后呢，比如说像葡萄糖，它先维持一下我们的血糖浓度，血糖不能低呀。维持血糖浓度，然后呢它还要储存一部分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另外呢怎么样呢，接下来就开始给我们供能、全身的组织器官去供能。如果这个时候供能之后呢还有多余的呢，我们机体就会非常自然的把它转化成脂肪，就储存起来了 啊。 对， 所以有些人吃糖多就容易胖， 对， 是吧？ 就是这个原因，但是果糖呢，它又是在这个肝脏中，它又促进肝脏合成脂肪，所以它对于比如说像一些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形成啊，就有推进作用。还有比如说，不利于我们的血脂的稳定。所以这个同样呢，一般糖尿病的患者呢，他不仅仅只有糖尿病，他可能还会伴随 高血脂啊， 对对， 三高人群， 对对对，然后可能还会有这个脂肪肝，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如果过多的吃水果，尤其是这个过多的果糖的摄入，可能会引起不太好的这个问题吧。 说到这儿的时候，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就是说不吃水果哈、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可能血糖控制的不是特别的好啊。 对， 但是这句话也不对吧？就是完全意义上不吃水果，是不是也不对？ 对，因为水果中它不仅仅有糖，它有很多就是，比如说一些维生素、矿物质，比如说水果，它还是我们维生素 C 摄入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途径。那里边还会有一些矿物质，比如说像钾，这个钾的摄入呢，又对于我们高血压的患者又很友好。 除此之外呢，水果中还会含有很多比如植物化学物质，比如说我们说的什么胡萝卜素呀、什么番茄红素呀，还有什么花青素呀等等这些。那么这些生物化学物质呢，又是对我们这个预防慢性病啊，保护心血管又有一定的好处。所以呢，还是建议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在血糖稳定的情况下，还是可以适量吃水果的。 哦，就是说在糖尿病病情稳定的情况之下， 对， 还是可以适量的吃水果的。 对，是这样的。 而且这个据说水果的升糖的这个指数哈、也不太一样，就不同水果的一些情况不一 样， 是吧？ 对，是这样。你比如说吃香蕉，它的升糖的能力肯定强。 升糖能力特别强，是吧？ 对，对，所以就建议大家吃一些就是水分含量比较高的这个水果，比如说像西瓜是可以选择的。 那就是西瓜其实是可以选择的，对， 因为西瓜是怎么样，它水分含量高，所以相对来讲它是被稀释了，所以西瓜是可以吃的。 所以尽管它口感上甜一些，其实是还是能够吃的，是吧？ 对对对，是这样的。还有比如说像水分含量比较高的，像草莓这一类的，都是可以的， 都是可以吃的，是吧？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，其实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，不用特别纠结，说我真的一口这个水果都不能吃，是吧？ 对，然后呢，咱们就是吃水果，就是控制量就好了，就是一次，就是一天的水果的量呢，就是不要超过200克。 200克其实没多少， 没有多少，就是一个中等偏小的苹果那么大小吧。 就是一天才能吃这么多， 是 吧？ 对， 是 这样。 这是正常人群还是糖尿病患者？ 糖尿病患者就不要超过200克， 不要超过200克。 对，比如说正常人群可能会可以超吃到300克、350克左右，这个是可以的。但是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控制量，而且呢还要注意，比如说我们说那200克的水果，你也不要一次都把它吃完了 啊，不能一次全吃完。 对，你可以给它分开，就是上午吃一次，下午吃一次，然后放到加餐上吃，不要就是吃过正餐之后马上吃水果。 为什么不能两个人连在一块儿？因为我们经常看到有些，比如说咱们十一啊，经常有聚餐，很多时候人家吃完一桌大餐之后会上一个果盘儿， 对， 这也是一个常见的做法哈。 对，因为是这样，我们吃完正餐之后，我们半个小时左右，我们的血糖就该开始上升了。如果你再接着吃水果，这个血糖负荷就有点重了。 就是本身你吃完餐之后，吃完正餐之后，血糖就会在半个小时之后上升。 对对对。 然后你再加了水果之后，你这个血糖可能升得更多一些。 对，是这样的。 如果就像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少吃多餐，是不是其实就是把水果啊，包括像原来咱们提到的像牛奶啊、酸奶啊， 对， 这些都算在加餐里边， 对，放在加餐 然后它能够保证我们这个血糖相对来说更平稳一些。 对，是这样的。 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哈。 对 当然您说的这个每天就是咱说正常人群哈，300克都不到500克，不到1斤的水果，好像在这个季节当中，很多人家那个准备了好多种类的水果， 对， 经常一吃可能 就超了， 是吧？ 对， 对，是这样的。对，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水果给我们带来的能量啊，确实有的时候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 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 对，因为水果里边它毕竟是这个糖含量是比较高的 啊。 但是结果就是一不小心可能就摄入就高 了 点了，所以确实是这个，尤其是可能对于女性来讲，这个水果的摄入量可能会更高一些所以就是如果说你会发现，比如尤其是咱们就是过年的时候过节的时候，咱们那个水果可能摄入量会大一点，所以如果说今天没控制好怎么办呢？就是在正餐的时候把这个主食往下减减， 把主食往下减，是吧？就都是糖嘛，就是其实它都在你们营养学当中算碳水化合物的一种，是吧？ 对对对，是这样的。一般就是说按照这个交换份上来讲呢，比每200克的水果要和25克的粮食交换。 200克的水果要和25克的粮食交换。 25克，我为什么说粮食呢？就是生的。 生的， 比如生米或生面这种生的，你比如说要25克的米，要是焖成米饭，也得半碗米饭， 半碗米饭啊， 就是这样。 所以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你吃的水果多一些，就尽量的把这个主食降下来，是吧？ 对。 但是我们也经常听到有一些女孩，比如说她减肥的时候只吃水果，其实这个只吃水果，咱们就不说营养均衡的话题啊，也依然会胖的，是吧？ 对，她这个，因为她一个是她这个糖摄入没有控制住，而且还有就是你到只吃水果的时候，就整个这一餐你只有水果，没有这些优质蛋白的摄入的时候，你的这个其实血糖也不是平稳的，你血糖上升的快，就告诉你一个什么问题，你的能量 生成的就快。 然后呢，等饿的也快是吧？ 对，饿的也快， 饿的也快，然后更容易多吃一些东西 是 吧？ 是这样的。 那说到这个量的问题哈，咱们再多说几句哈，就是现在很多人也经常会习惯于把这些水果当中做一些榨汁儿哈。我们去十一期间可能逛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商场，也经常会看到有很多的水吧也提供这种榨汁饮料，包括现在也经常会看到有些机器哈，就是没有人来进行服务的机器，然后你买一杯榨汁儿，刷码啊，然后直接付钱也很方便。这个果汁儿和吃水果一比，是不是这量就直接就上去了？ 对，果汁是这样的，有两种，一种是就是这种就是水果就是这种鲜榨的，没有那个添加了其他的东西， 就是没有添加水的， 没有添加东西。但是你会发现，比如说我榨一个苹果汁儿的话，就是一个苹果榨出来汁儿很少很少，那一大杯。就好几个苹果， 好几个苹果、 对、 啊、 所以相对来讲这个糖就浓缩，能量就超了， 就基本上比如说我们喝一杯苹果汁儿、其实有可能是3到4个苹果 对 榨出来一杯苹果汁儿啊、 对， 这样的话就等于是我们吃了3、4个苹果， 对， 是吧， 一下就这个糖的摄入量就超标了， 糖的摄入量超标了、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水果它被榨碎之后吧、它里边的很多营养物质会有流失，会有损失、比如说维生素 C、它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所谓说的这个破壁技术、就是把那个细胞壁一打碎之后，哎，这个 VC 一见到氧气，一见到这个高温的，遇到高温的环境的时候，它就会损失很多。 所以就是说，一旦被榨汁之后，包括家里边买那种破壁机哈、然后榨汁机什么之类的、其实对于水果当中的维 C 的这个摄入其实不太好，是吧？ 对对对，会流失很多，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个完整的新鲜的水果 啊，完整新鲜水果哈、尽管有些人可能牙口不好，咱们可以把它切成小片儿、是吧？ 对对对， 切成小块来吃 是吧？ 对，还有一个咱们忽然想起来，就是现在咱们这季节正好是这个鲜枣上市。鲜枣啊，它的维 C 含量非常高、可以说是在这个水果中可以说是名列前茅的嘛。但是呢，一定要记住，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，这个鲜枣的含糖量非常高。 哎，就你刚才说的那个水分越多，含糖量低一些。鲜枣的水分其实一般，真的不是特别高，是吧？ 对，是这样的，所以它的含糖量高，所以一定要小心。而尤其是这个鲜枣口感很好，有时候一吃就特别容易超了。 对，而且它特别容易有一种饱腹感、对吧？然后就吃完了之后，可能真的就不太爱吃饭了哈。 对对， 鲜枣是一个含糖量比较高的哈。 对，还有就是可能陆陆续续可能有各种品种的柿子，比如说像西北地区的那个小的什么那个小的什么火晶柿子、这种的含糖量也非常高。 含糖量也比较高。北京的柿子你吃过吧？ 吃过， 就那种 大 个 的 那个。大 的磨盘柿，对，这些柿子类的，就是确实都是它的含糖量都特别高。 哎， 尤其是还有人把这个柿子做成这个 柿饼， 然后这个糖更浓缩了。 等到北京再冷一段时间，就会有卖那种柿饼，上面都是一定要挑那个带糖霜的。其实它那个糖霜就是它里边的糖分吸出来的。对， 对 吧？ 这 些吸出来的糖分，其实可见这个柿饼当中，就是这个本身柿子当中所含的糖量是非常高的， 非常高的， 是吧？所以虽然很好吃哈，但是一定得控制量啊。这个可能是不是含糖量的高的，是不是控制的量更少一些？ 对，因为这个含糖量高吧，因为就是只要是这个糖甜的东西，它就会让我们带来我们大脑上面的一个兴奋，这个愉悦感 、 你越吃越高兴，所以就特别容易吃多了， 特别容易吃多。像不同水果的含糖量哈，刚才您举了这么些例子，在网上是不是也能查得出来？ 对 啊，网上会有一些表哈，是主要是看升糖指数呢，还是看这个高 GI 还是什么不同？ 对，它是这样的，你这个除了你看它的这个升糖指数之外，我觉得还要看一个什么，它的水分含量， 水分含量， 对，你看它水分含量，你比如说像西瓜吧，单从西瓜中的糖来讲，它的升糖指数高，但是呢，它的西瓜本身含水量高，一下就把它稀释了，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更多的要注意一下这个水果的水分含量， 水分含量 好， 所以这个可以在这个比较一下，当然是同等重量下啊，比如说都是100克、都是500克 这样 的同样的比较来看哈， 对， 另外在北京秋季哈，这个水果非常的大量上市哈，也是希望大家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水果。刚才您也提到了，水果当中不光有果糖，还会有一些葡萄糖。 对 啊，是吧？ 蔗糖 还有蔗糖，就是不同水果是这三种都含吗？ 对，都含有的， 都含有， 只不过就是比例不会一样。比如说那种甜度特别高的水果，它的果糖含量会更高一些。 所以关键是有的时候要找到这个水果当中这些糖分到底有哪些。我们对于不同人群哈，在摄入糖分的时候有一些选择哈。 对，是这样的。 那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，十一期间哈，就是咱们今天既然说到了这个水果，除了水果之外，还有哪些糖其实是有那种隐形的这种 可能性应该引起重视呢？ 对，就比如说到这个国庆节期间吧，可能会这种这个走亲访友的比较多，经常会给一些长辈买一些东西，然后知道这个长辈比如说糖尿病吧，我们给买一些无糖的点心， 哎，木糖醇的， 对，无糖的点心，无糖的饼干等等，它确实里边可能不会加蔗糖，它可能加了木糖醇，这个确实木糖醇它不会影响我们的血糖，但是大家一定要想一想，这个点心还有像这个饼干，它的做的最多的原料是什么呢？就是淀粉， 就是淀粉， 对，就是对，就是面粉，它含有大量的淀粉，所以这个也本身是升糖的。还有像这些点心里边，它还会含有大量的油脂，所以这个油脂啊和这个大量的淀粉混在一起，不利于维持血糖。 所以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，就正好请小南来啊，咱们再多科普一下，像市面上的一些无糖的，包括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节哈，很多人会选无糖的月饼，然后包括这种真正的无糖，它这真是没糖吗？还是怎么来看的？糖尿病患者到底选这个安全不安全？ 你是这样的，就是大家肯定都知道，我们做这些糕点类的，肯定会加很多的糖 啊。 但是呢，就是一般我们习惯的这些像这个月饼之类的这些糕点都是甜味儿的。但是如果说你为了追求这个所谓的健康，它可能不会加蔗糖，可能会加了一些，比如说您刚才说的一些代糖，像什么糖醇类的， 糖醇类的 。所以呢，这个糖醇类的呢，它就是不会直接去升高我们的血糖。可能相对那些本身含有蔗糖的月饼会好一些，但是也并不是说它就是一个安全食品了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做月饼的时候得用大量的面粉 啊， 还有油， 啊、 这个糖、这个淀粉和油的混合物，就是也是一个特别大的危害 啊。就是可能这个，就是糖的含量也比较高，是吧？就是对吧？ 对 所以就是碳水化合物的成分也比较高。还好，就是如果咱们买这些这个包装好了这些食品当中，我们在营养配料表当中是能够看到它的这个。 能看到的 啊， 你就可以去找它里边没有，比如说像类似于像蔗糖，没有像果葡糖浆，还有像结晶果糖，就有这样字眼的，就尽量不要去买，啊，我们可以买一些，比如说糖醇类的 ， 它就是一个甜。应该说一个代糖吧，所以相对来讲，这个对血糖的稳定性会有一些好处。 这些代糖就是完全意义上，包括像很多阿斯巴甜，它我们人体当中是不吸收这些成分的，是吧？ 但是阿斯巴甜和您刚才说的那些糖 醇 类的还不太一样 。 阿斯巴甜它只是一个甜味剂 哦， 但是像那个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糖醇类的，它是一个糖的一个衍生物。 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？ 一个就是，就是这个糖醇还属于糖的范畴内 啊，它 只是没有对我们的血糖产生影响 哦， 但是呢，它还会给我们带来一点点能量 哦，还会有一点点能量， 有一点能量。但是阿斯巴甜呢，它的加入的量特别少，它只是一个甜味剂， 只是口感上觉得甜，是吧？当然了，这个可能也会说，有人说哎呀，只是口感甜，它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它完全不被人体吸收，是吧？ 对 啊，而且有可能会增加我们的什么肝肾负担吗？ 量少不会有问题，但是说大剂量的，就是经常会吃的话，尤其是对于一些老人孩子，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。 所以这个还是尽量的来控制一下量哈，对吧？其实呢，在这个中秋节之后的这个包括国庆节哈，这一段时间可能大家走亲访友也比较多哈，中国人也喜欢做一些，比如说串门的时候有些伴手礼、点心这些东西，一定要适量啊，就是我们不能觉得这个东西，哎呀，可以当个加餐，我随便点吧，就是北京人说。点不两块 这两块一下就上去了，这糖 的 含量就上去了。 对，是这样的。而且还是就是提醒大家，就是正餐的时候还是要这个认真的吃正餐。如果您正餐不想吃，就是或者因为什么你没吃，然后等那个两餐之间的时候，你就饿得不行了。你会发现你特别饿的时候，就特别渴望吃一些这个甜的食物， 甜的东西、 尤其是这个点心，如果在身边，你肯定是特别想吃，一下就没控制住。 所以这个就是小南所说的认真吃正餐，是一个有机会咱们再好好说如何。认真吃正餐 啊， 这个不是说我这个踏踏实实就坐在餐桌上吃饭，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觉不自觉会有一些偏食啊， 对 吧？ 对， 这个其实在整个的饮食结构当中也特别的不合理或者不科学，甚至有些人明明是刚刚吃完了正餐，他过一会儿他就会饿了，但可能他在正餐的选择当中可能也不太合理， 是 吧？是 这样的， 是吧？ 就像那样，您吃完了一会儿马上就饿了，这个就是您那个食物搭配不太好，血糖升高的快， 下降的也快。 哎，所以这个待会儿以后我们再请小南给我们做一详细的介绍啊。今天呢，我们也是在十一期间呢，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水果。北京秋季的水果呢是非常的丰富的。那听了小南介绍之后呢，我们也知道水果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哈。不要吃，首先是控制量，是不是一个最大的原则？ 对，控制量， 控制量是吧？其次选择那些糖分升糖不是特别快的一些 水分含量高的， 水分含量高的， 而且要选择那些颜色比较鲜艳的，颜色深的。 为什么呢？ 越是颜色深鲜艳的，它的这个植物化学物质还有矿物质含量会越高。 就是水果当中尽管富含很多的维生素，但是也是相对来说颜色鲜艳的更多一些， 是 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在选择的这个饮食方法当中，尽量的不选择榨汁儿这样的一种方式，是吧？ 对，完整的吃， 完整的吃。而且像包括像苹果哈，我们在这个咀嚼的过程当中，包括有那种像碳食纤维啊，然后膳食纤维啊，包括刚才说的维 C 啊，是不是都是含量非常高的？ 对，苹果的维 C 含量并不是很出众， 不是很出众， 但是苹果中的果胶含量比较丰富。 它对我们的人体也是一定的有好处的。 对，像比如说像果胶，它其实也是属于膳食纤维的一种。它尤其是可以抑制糖吸收的速度。还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控制这个胆固醇的吸收。 所以吃苹果也是非常好的， 对对，而且苹果马上新苹果马上就下来了， 没马上就下来了，也是希望大家在十一期间呢享受水果给我们带来美味，同时也吃出健康。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国家注册营养师刘晓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，跟我们科普了一下关于饮食方面，尤其是水果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。那也是希望有机会多来啊，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，好吧？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李凯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。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，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。